让我变得世俗的坏。你别总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奔跑，现实会让你变成平凡的摔倒，只有在生活中把自己放得渺小，这样的压力才不会让你处处难逃。累不累，对不对，你为什么把灵魂挂在别人，因为带着你带着你往后退往后退往上坠，最后的路那么绝对，我们的目标是未来的长辈。 短暂的时间我是那么狼狈，谁能给我安慰，生命的宣言付出努力汗水，让我不知疲惫。 让我不再绝望，让世界见证我